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东四环朝阳公园桥到慈云寺桥北向南方向，东五环平房桥到白家楼桥北向南方向，以及远通桥到白家楼桥南向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星期一快乐，2018年3月12号星期一，我们又出现了。 刚才听到那个 hello 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 对，就感觉一个树呢，开始这个 茁壮成长 的生长的感觉，有没有啊？不对，我想说的应该是爬树的感觉。hello， 我在树上。哎，对，今天是植树节，有没有？哎，说到这个植树节呢，可能马上就会有很多的这个记忆扑面而来了。 对，就会想到小学的时候，老师带着我们去春游。然后春游的时候会带那种小树的种子，然后让每个小朋友都去动手种树。 对，真的是说到植树节，好像跟春游啊就密不可分呢。3月12号植树节，我们能说一个植树节快乐吗？一般好像没有这么说的，但是希望大家心里面的那个愿望可以像树一样啊， 茁壮成长。 对，各位小树茁壮成长，各位这个参天大树们要继续努力。 对， 加油。 所以呢，今天我们一开篇要送上我们的 Goodbye Work， 是跟植物有关。 是，哎，你今天我们可以聊聊这个吗？因为你看植树节不用上课还能春游， 对， 是美好的童年呐。对， 就是我们今天可以和大家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平常在家里会养一些植物吗？ 有可能啊，比如说有人会养一些仙人掌啊，这个嗨，这养什么的都有啊，多肉啊什么的。 有的朋友是养什么死什么。 呀， 真的，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就是养仙人掌都会让他夭折那种。 对，这是怎么养的？ 就是从来都不给他施那个浇水施肥之类。 我要是仙人掌，我就得炸他，我跟你说。今年是我国第40个植树节了，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想亲手植树，其实也没时间，所以今年北京市呢是依托首都全民义务植树网推广了一个网络植树。你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捐款20块钱就算是完成了一棵树的植树任务。其实不是说需要真的是大家又跑到那儿去植树，然后您还是吧吃半天。这我觉得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也算是节约资源。 对，我们来举个例子吧，就比如说首都地区的适龄公民，男11岁到60岁，女生呢11岁到55岁，捐款60块钱就能够认养3棵树的植树任务。 对， 还可以获得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颁发的年度电子义务植树的尽责证书。 真的，然后我们其实现在越来越感觉到绿植对于生活的重要性。从办公室到你的居住区，到整个我们的城市，到整个世界，都需要绿色的植物。所以春天来临了，除了户外去植树，也给家里可以添些绿色。大家就可以说一说刚才艾科提到的，家里面你会养什么绿植吗？ 对，你是不是属于那种养什么死什么的呢？应该不是。我觉得有的很多朋友就天生自带那种水气，你知道吗？就是很滋养这些什么动物啊、植物啊这类的。 什么叫什么带水气？你怎么说话？你 那好，自带氧气， 头上冒烟是吗？也不能这么说，就是人会养，知道什么时候浇水，什么时候施肥而已，对不对？先从第一首歌 Goodbye World 开始。 Goodbye World， 再见工作。 想到一首歌，刚才我们俩还在聊来着，说今天开场放什么歌。他说哎，今天在办公室来上节目之前呢，突然就说到这个植树节，然后办公室的同事就说哎，你记不记得有一首歌是这么唱的，然后他就自己哼起来。我想了半天才想起，哦，我先说你唱什么小松鼠，我说还有一首歌叫小松鼠吗？后来才想起来，这是童年的时候我们都可能唱到的一首歌。 对， 然后今天拿来跟艾科分享一下，没有想到好像你也会唱，对不对？ 对，就勾起了我们很多童年的回忆。 这是什么年龄段都会唱。来，我们来艾科唱一个现场版，来，三二一。 小松鼠，后边那歌是 会不会 来着？ 小松鼠快长大，这调跑着，老师得批评我，怎么唱来着？ 我们要不听一下啊？ 对，试试看。这就是今天的 Goodbye Work 一首歌，植树节。 我们放一个片段好不好？ 好嘞。小松鼠快长大，绿树叶新枝芽，阳光雨 好了， 哎，没唱完呢。阳光雨露哺育它。 我们还是开启我们 快快长大，快快长大。 开启方式就是 Goodbye Work， 我们送上第一首歌曲是来自王心凌的这首《水仙》。其实张韶涵也唱过一个版本的《水仙》。 对对对对，你怎么能打断我唱这么？找到我跟找到我跟童年的那个我的连接呢？ 啊，六一儿童节我让你发挥一下好不好？ 还得再等俩月仨月呢。好，我们继续听歌了，这才是今天的 Goodbye Work， 我们要送上的这首歌来自王心凌的一首《水仙》。别忘了大家找到我们互动可以找到 白杰 FM 杨娟白雪的白人杰地林的杰， 他叫水仙，我摘下他放床前，只要有人看见就算一眼，我的心在里面。几个圈，若隐若现，我的心就这结。举头望明月，美丽的盼望化作雨点，和一串一串的眼泪。低头想念谁，在海角天边忘了指望，能千里共婵娟。我的他是谁，怎么还没出现？旁边的情节都在我梦里面，黄色的语言，今晚你在哪边？池塘前等待一天一天，我的他是谁，怎么还没出现？秋天的感觉走在我梦里面，水仙不凋谢，为一个心愿，直到那个谁出现，等到那一天，亲吻你的脸，好梦一生都实现。一朵花它叫水仙，我摘下它放床前，只要有人看见就算一眼，我的心在里面。一轮月在水中间，我的幸福跳下水，爱兜了几个圈，若隐若现，我的心就这结。举头望明月，美丽的盼望化作雨点，和一串一串的眼泪。低头想念谁，在海角天边忘了指望，能千里共婵。我的他是谁，怎么还没出现？旁边的情节都在我梦里面，黄色的语言，今晚你在哪边？我在池塘前等待一天一天。我的他是谁，怎么还没出现？秋天的感觉都在我梦里面，水仙不凋谢，为一个心愿，直到那个谁出现，等到那一天，亲吻你的脸，好梦一生都实现。 首先来自王心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王牌福利就在现在。 尽管今天的空气的质量可能不是那么好，但是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带着好的心情，然后在下班的路上悠哉悠哉、慢慢悠悠的，然后去感受这个下班之后的这个生活。 对，而且现在进入到这个正确的春天打开方式了，现在明显感觉到气温有所回升。 对呀、有没有感觉到我们身体里面也蓬勃出一种 夏天的气息， 一种懒洋洋的感觉。春困秋乏，开玩笑， 下打盹儿 啊，对对，要有这种向上的活力嘛，对不对？你看这个。还有朋友毛衣已来不及送洗啊，不是说他的状态，是说他的名字叫这个名字。他说今天刚面试完，估计没戏了，好好听节目。 但其实我有时候觉得这个第一感觉可能不是那么的灵敏。 哎，我们说了半天植树节，对吧？我希望这个事情呢，它能够像树一样，它能够茂密的生长。 嗯， 对，所以我觉得以前很小的时候啊，学过一篇文字，哎，也不是很小的时候，种树郭橐橐传，有没有？ 嗯， 你看，肯定有朋友知道这个文字嘛。就说到说你种一个树的时候，如果你天天给它不停的去施肥啊，去浇水啊，这棵树有可能就它反而养不活 啊。 有的时候你抱着一个好的心态，发现这个树居然养活了。 对，就是心态很重要，顺其自然最重要。 对，也听有漫不经心说他养发财树，求发财，那你不如弄一只招财猫，也有同样的效果嘛。 我刚看到有很多朋友发来这个自己家绿植的图片， 对， 多肉，好可爱。 大家可以继续来发送，这也是我们的互动的方式，就是你家里养什么绿植到白吉 FM， 我们继续派送的奖品依然是歌剧《马向阳下乡记》啊，这个 DVD。 对，因为上周呢是演出是一票难求了嘛，在保利剧院，对不对？ 著名的作曲家臧云飞老师的精彩作曲，还有京剧演员丁小军的成功跨界，都给很多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是， 所以呢，今天我们的听友们有机会得到这张剧的 DVD 一张，而且是女主角丁小军的亲笔签名版。 哇，太棒了 ！DVD 也就是说你没有来得及去在上个星期看啊，到保利去看这个《马向阳下乡记》，可以有这个 DVD， 那我们不妨可以听听看他的介绍，好不好？来， 娱乐最王牌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丁小军。我在民族歌剧《马向阳下乡记》中扮演的人物是李云芳。李云芳是我们大槐树村里的村主任，她是一个性格泼辣、非常豪爽、山东农村大嫂的形象。这个性格呢，和我自己的性格差异非常的大，因为我在京剧中演的是青衣花衫，但是这个性格在京剧行当里应该叫泼辣的。这李云芳啊，他一心为民谋福利，但是呢因为致富心切反而被骗了30万。故事呢是从这里说起来的。我记得有一段唱在第三场，被骗的钱马书记追了回来，激动的这李云芳真的不知说什么好。他说，我把之前煎饼给你拿上来，不行我再给你加上两个辣椒。这辣椒一唱完之后，台下掌声如雷，因为观众真的看到了一位农村大嫂他的那种质朴。非常荣幸能够塑造李云芳这样一位村干部，我想也是我们作为文艺工作者在扶贫攻坚的路上能够尽到的一点点微薄之力吧。 好，谢谢丁小军他的这个介绍哈，演的这个李元芳就在《马向阳下乡记》，可以来领取到这个 DVD 啊。 我们可以在这张 DVD 当中还原一下性格泼辣的山东大嫂。 对，参与我们的互动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就行了啊。 都会有事情感觉糟糕，何不就偶此把它从窗口扔掉。如果这个世界真的只是如此，那又何必总是独自烦恼。他说一切都会被风儿带走，就让风儿带着我。 推荐。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艾哥。 今天是植树节，希望大家都能够茁壮成长啊，都能够这个让自己的梦想啊能够枝繁叶茂。然后呢，我们今天周一就来了解一下这个星期值得去期待的一些文娱的热点啊。这个电影呢，在奥斯卡上呢，有很多的收获，就是《水形物语》。 本周五起呢要在中国上映了，而这部电影呢，刚刚在2018年的美国奥斯卡颁奖典礼上荣获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五项大奖。 对，而且去年好像还有威尼斯的那个金狮奖啊。其实讲的就是人和水陆两栖的一个怪兽相恋的故事，算是一个暗黑系的成人童话啊。 对，但是不过在这个豆瓣评分上，这部电影却只得到了7.3分的评分， 你 人家减了一半。 你好好的行吗？三点七分比那个什么《逐梦》什么什么那个好不了多少了啊。 就有的朋友看过之后就说，发现哎，还是不太了解这种成人童话的这种小小的恶趣味。 哎，不也不能这么讲，就是说可能你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你的期待值如果太高，会影响你的观影的体验。而且奥斯卡的评分或者说他的评价的体系一直以来说也不是说仅仅以这部电影好不好看，可能代表了一些评审的自己的一个价值观吧。 对， 另外呢，最新版的《古墓丽影：缘起之战》本周五要和中国影迷见面了。说到《古墓丽影》，你会马上想到的是什么呢？是游戏还是安吉丽娜·朱莉的潇洒的身影呢？ 都有。但是呢，接替安吉丽娜·朱莉的演员就叫做艾丽西卡·维坎德，其实也是一位熟面孔了。她在电影《机械姬》还有《丹麦女孩》当中都有非常亮眼的表现。 对，而对于很多人来说呢，我们关注点有可能会是新版的《古墓丽影》当中的一个帅哥，还是我们很熟悉的人物吴彦祖。哎，他其实有很重的戏份啊。就以往我们说一个好莱坞的电影当中出现中国的面孔，有可能只是一闪而过的酱油角色。 对， 但这部好像戏份会重一些，至少不是去打酱油。 所以如果有喜欢的朋友可以去值得期待一下这周五的影片呢。Woke up with a fear this morning, but I can taste you on the tip of my tongue. Alarm without no warning, you're by my side and we've got smoke in our lungs. Last night we were way up, kissing in the back of the cab, and then you say love, baby, let's go back to my flat. And when we wake up, never had a feeling like that. I got a reason, so man, put that record on again. I don't wanna hear sad songs anymore. But I'm usually the type of girl that'll hit and run. No risk, so I think I'm all in. When I kiss your lips through my heartbeat thump. And now we're way up, dancing on the roof of the house. And then we make love right there on your best friend's couch. And then you say, love, this is what it's all about. So keep on kissing my mouth and put that record on again. Your song.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 最王牌。 嗯，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哥， 看看大家都养点什么啊。珊珊她说我春节前啊买了一把富贵竹啊，富贵竹大家都知道啊，然后你把它只要放在花瓶里面呢，然后你弄点水啊，然后后面呢就会越长越茂密啊，或者说会有一个向上生长的一个状态。 对， 哎，然后呢他说我这个富贵竹我插到这个花瓶里面十来天都不长根儿，还是老长黄叶子，你知道吗？然后就同事啊，总会有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什么同事啊、朋友啊，什么七大姑八大姨出来出主意。那这次是同事说：“哎呀，你这个富贵竹，那不行啊，这个啊，这缺铁，缺铁，怎 么 办？这缺铁，那怎么办呢？你呀、这样，你把那个花瓶里面放一个生锈的钉子就行了。” 哦， 哎，同事就说了，结果就把这个生锈的钉子往花瓶里面这么一扔，结果都黄了，黄了。黄了， 所谓的以形补形吗？ 你别听这个，就跟今天上节目的时候，艾坑跟我说什么什么。一棵树想让它长得好，什么倒点什么咖啡渣儿什么的， 对，是真的。我有个朋友就开了一个咖啡馆，然后在他们家的那个门口呢有一棵特别茂密的大槐树。当然在他们开这个咖啡馆之前，那棵大槐树长得好不好我也不知道哈。然后他呢就是每次在用这个做剩下的咖啡渣儿去就当土来给它施肥。 你别浇这个，我跟你说、然后呢浇着浇着，然后最后 后来就长得越来越茂密了呀， 然后就变成了一棵咖啡树，是不是？ 冒着咖啡香气的树， 哎，好啦，是可可树啊。好，我们稍后再来分享大家的微信了，因为还有很多有意思的，慢慢再来聊。你们也可以说一说你们养什么绿植，因为是植树节嘛，我们再来推荐一下本周五上映的影片，还有一个可能会被忽略的动画片，叫《大坏狐狸的故事》。法国动画片，豆瓣的评分也很高。 非常可爱，非常童真，你知道吗？就是绘画的风格类似于小王子和那个吉米漫画那种可爱风。 但是你知道这个名字起的就是让我觉得有点像喜羊羊灰太狼，大坏狐狸的故事。你说这什么名？就是听这个名字你感觉可能体验不是特别好，但实际上它是一个不错的动画。 8.2分。本周五的8点钟的央视一套最新播出的人文节目叫做信中国，继续精彩呈现。那在上周五的晚上，其实信中国就播出第一期，请来了杨洋、蒋勤勤还有唐国强等重量级的嘉宾，而且带来了什么朱德啊，还有黄继光啊，黄继光的母亲啊，和江姐等等多封这个家信， 对，和多封书信，通过他们鲜为人知的内心独白，表现了动荡岁月的仁人志士，他们的信念和他们的选择。接下来我们换个风格来听今天说到的植树，说到的绿植，我们也来点带有这种古色古香绿色气息的歌，好不好？ 山水之间，来自许嵩， 有点像那个泼墨山水画的感觉啊。 昨夜同门云髻推杯又换盏，今朝茶凉酒寒，豪言尘笑谈，但生泪尽突然，被问完美有谁看，一句山水之间是与否明散。湖畔青石板上一把油纸伞，旅人停泊这花淋湿了绸缎，满树雨般多傲然，江南烟雨却痴缠，花飞雨坠一如尘，远离海乱。 谢谢大家发来自己养的绿植给我们，也谢谢朋友们来互动。包括有朋友说我们家不适合养绿植，养了一段时间的芦荟和虎皮兰，结果都是和买的时候一样，后来就拿回自己父母家了。后来芦荟我父母分了好几个盆，虎皮兰自己也繁殖出三个了。现在我们家小孩一回爷爷奶奶家，这第一任务就把喷壶的水全浇花里，这爷爷奶奶都不敢自己再浇花了，你知道吗？这跟我小的时候有点像。嗯，就总得干点什么，就不能说坏事儿，总得干点什么不太对的事儿。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些同事啊，包括朋友或者家人，有一些怎么说奇奇怪怪的一些方式。比如说刚才珊珊那个同事，就是我以前有个同事在养一些绿植的时候，他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谬论啊，说绿色的植物你要是看到它出现那种黄色的叶子，你要把它剪掉，不然的话它会传染其他的枝枝叶叶，就都会变黄。 这个跟你长了白头发就一定把它揪掉一样，你知道吧？啊，就没有什么道理，我觉得啊。 后来你就看到我们那个办公室有一棵特别茁壮成长的发财树变成了一个杆儿。 让我说什么好，只有叹气。对，好了，说点开心的事儿。彭胖猛说今天光照进车窗很暖，节目里的歌曲也是换了又换。什么叫换了又换？我们歌一首一首好吗？说也许这个世上所谓的天生一对从来都不是上天决定，而是两个人一起携手走出来的，因为深爱所以披荆斩棘无所畏惧，一直相伴走到最后。他送了一个祝福刚好被我们看到，彭胖胖先生说小七快领证七周年，余生还长，请多多指教，送给圆圆小妹 啊。 有没有很感动？ 对呀，啊，就是坐在车里的时候，尤其在今天这个阳光正好的时候，听着我们从电台当中传出来的声音，配合着现在的阳光，下班的心情，祝你们每天都好。 送你一朵山茶花，红红的好像天上的太阳，你的模样真漂亮，像太阳一个样。送你一朵百合花，白白的好像天上的云儿，你的模样真漂亮，像云儿一个样。 娱乐最王牌，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来稿请寄北京市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歌唱北京了解详情。 别急，是上汽大众帕萨特季风席卷全城，现在购买全新帕萨特超低20%首付，2年零利率。还有，喂，你去哪儿啊？ 到上汽大众 4S 店买帕萨特。 一汽大众北京置换节盛大开幕啦！即日起，任意品牌二手车置换一汽大众品牌车型，均享高额置换补贴，最高可达16000元，还不赶快来换购？详询一汽大众北京经销商。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地面复合区的控制，本市空气扩散条件不断转差，今天夜间有轻雾或雾，能见度将进一步转差，明天白天有中度到重度霾，全天处于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当中，对空气质量影响较大，请市民朋友尽量减少出行，如果外出请务必做好健康防护。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有中度到重度霾，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4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穿毛衣类服装。 Radio.

草地需要浇水，内心的花园就不会枯萎，把最甜最好的滋味散不到东南西北。什么比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更美，爱让人安心在梦中熟睡。爱小王子的蔷薇，爱绿竹山的兄弟姐妹，爱所有青山绿水，爱所有难忘约会，爱上对爱的体会，只懂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最美，他会坚持最安全的堡垒，什么比 love love love。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嗯，小猴说今天的心情不好，那我看出来了。其实你知道，人有的时候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看什么都不顺眼。 是， 哎，你心情不顺，气儿不顺，突然扭头啊，你看到比如说哎，没事，没说你，没说你 啊。那你怎么扭头之后 扭头看到你，我看 停下了呢？ 就是 又胖了。 对，你看我因为今天的心情没有那么不好， 嗯， 所以我看到你我就觉得还不错。 嗯， 那你心情一不好的时候一扭头一看， 再见。 对，就是你可能会因为自己的心情影响自己的对于一件事情的一个认知。 嗯， 小猴说哪有太阳啊，是不是啊？你看刚才那个朋友，我觉得他那个太阳或者说他说的阳光是他自己感受到的那种， 对，是从心底里散发出来那种暖意。嗯， 对，用手机打开那个电源啊，打开那个 自拍了吗？ 对自己，哎，你看这儿有太阳， 这个角度还不错哟。 嗯，当没有阳光的时候，你自己就是阳光。当自己也不能做阳光的时候，记者把手机的那个手电筒打开。 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周一的时候，很多朋友在给我们平台上说周一为什么总感觉自己的状态不是很好。 来，我们帮大家来找点状态好不好？ 嗯， 就是想知道你们在我们的娱乐最王牌还存了多少钱吗？你可以发两个字过来，余额查询一下，嗯，好不好？ 对，今天就会收到一张图片呢。 对，发余额两个字，如果你附加手机号的话呢，也有可能获得我们送出的奖品，就是这个《马向阳下乡记》，因为上周保利剧院演完了嘛 ，DVD 一张。 对，因为有著名作曲家臧云飞老师的精彩作曲，京剧演员丁小军的成功跨界，都让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啊。 嗯， 当时一票难求，但是如果你没有来得及去被我们选中，还有机会获得 DVD， 然后是他的这个丁小军的签名版啊。 嗯，所以抓紧时间关注一下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嗯， 很多朋友发来自己家的绿植，还有很多朋友在说，哎，刚才着实的被你们刚才隔空示爱的那一段刺激到了。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要说的一个事儿呢，是关于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其中还提到了九三后非常重视的一些爱情观。 嗯。这跟我们刚才说的事儿有什么关系吗？ 就是，嗯， 你要说跟我们查余额有关系，我觉得还是有点链接的。 对 对，查查你还多少钱？你看银行账户上的数字，心那个疼啊！但是你看这个调查说，他其实是93年到00年之间出生的90后，他是说，其中一些问题啊，还是透露90后的一些共性的。比如说吧，选择一个地方去享受美好的生活， 嗯， 你最看重的品质是什么？有超过一般的啊，一半的 ，sorry， 超过一半的90后，都选择了生态环境。 哦，另外呢，还有一些什么发展机会啊，生活节奏和美食娱乐，也都是很多九三后比较看重的因素。调查当中还显示说，九三后非常注重健康和家庭。 哦， 在被问及到影响生活幸福最主要的因素是什么的时候，健康状况排在第一位， 真的是。 嗯，第二位是家庭关系，嗯，而收入水平呢，却排在了婚姻情感的前面。 嗯，所以说九三后对于婚姻比较洒脱，是不是？ 嗯。 那么九三后的爱情观是着重什么呢？就是第三位是三观一致，第二位是有共同的兴趣爱好，第一位是体贴有家庭观念，至于说有房有车，则排在这个选项最后面。甚至不如什么颜值好啊，有才华啊重要， 三观太重了。 你看看这是不是嫁给爱情吗？对不对？ 嗯。还有调查显示说，九三后们的业余生活都干嘛呢？第一是看书，第二位是看电影，第三位是听音乐。哎，生活还比较有品质呢。另外呢，什么养宠物啊，看 看动漫呢、啊、做公益和绘画也都是九三后比较喜欢的活动之一。 对，哎，现在其实我觉得有点欣赏这些年轻人，以前老说九零后怎么着怎么着，但我觉得真的是哈、啊，他们能够有这样的三观，如果能够继续保持这种信念，归来时仍是少年，那就更好不过了。 你从门前经过，送到你的手中，帮你解渴，像我夏天的可乐，像冬天的可可，你是对的时间，对的角色。已经约定过一起过下个周末，你的小小情绪对我来说，我的心窝，是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用最浪漫的副歌，你也轻轻的附和，也想坚定着我们的选择，是你让我的世界从那刻变成粉红色，是你让我的生活从此都只要你，是米开朗基罗用心刻画最幸福的风格，用时间去思念，爱情有点甜，这心愿不会变，爱情有点甜，已经约定过一起过下个周末，小小情绪对我来说，我也不知为何伤口还没愈合，你就这样闯进我的心窝，是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用最浪漫的副歌，你也轻轻的附和，眼神坚定着我们的选择， 春风起，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算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把永不凋零的爱送给我的女神，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全国免费无限次道路救援，车险投人保，理赔轻松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娱乐最王牌，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我记得以前我上十点双乐团的时候，来过一个政法大学的一个组合，阿卡贝拉的，然后叫什么玩泥巴啊、哦？他们当时来十几个人进直播间，那个场景记忆犹新。就是在厦门有一个厦门六中，厦门六中也有一个学生的合唱团啊。他们也是改编各种歌嘛，然后用这个 a cappella 的方式，然后他们之前还改过周杰伦的一首《青花瓷》 啊， 就火了嘛，因为无伴奏的一个人声合唱，然后那个感觉出来的效果很清新。 对，所以我们最近也在网络上看到了他们有的最新作品，也是用 a cappella 的演绎方式演唱了《稻香》， 对， 而且还脑洞大开，用喝水的纸杯当伴奏。 哎，哎呦，你看这些 年轻人啊，零零后了吧，这应该是后生可畏，简直你听的时候会有惊艳的感觉，同时其实也赞叹说周杰伦席卷了80后，席卷了90后，现在对00后的吸粉能力依然是棒棒的。 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来原音重现一下，来听一下厦门六中合唱团演绎的《稻香》。 嗯，有点意思。 原音重现。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开始说前走，为什么人要惩罚的脆弱多过，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微微笑，小时候的梦我知道。不要哭，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乡间的歌谣永远的依靠，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 怎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 Yeah. 稻香的好呢，不是说他在励志的时候告诉你说你要不停的努力拼搏啊，他其实跟蜗牛有相似之处啊，都会有一种淡定的温暖啊。 有朋友刚才说终于刚才那个版本让我听清楚了稻香的歌词。 我们又听了一版听不清楚歌词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大家来听我们今天的王牌新发现，看最近发现的是什么，同时最后的预热题啊留在这个我们的结束的时候回答是否不是加手机号可以参与我们的白给100块。 嗯哼， 嗯，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通常我们看到废墟一词，总会想起残缺、破败，甚至是不堪入目。诚然，就算我们在城市的一角经过废墟时，也会不自觉地加快脚步，躲避那些似乎会藏匿危险的深处。但似乎破败的东西总会给到艺术家灵感，从特别的角度展示不破不立，也成为了当代颠覆艺术的思想宗旨。北京作为中国新艺术的集中地，自然也不乏创新。就在三里屯附近，有这么一家以废墟为主题的重构原有艺术空间。更加出挑的是，它还有另外一个职能和一个更加异类的名字，叫做墨镜美术馆。当墨镜和废墟这两个关键词碰撞之时，我们又会产生什么样的猜想呢？当你走进墨镜美术馆，总会有一种很强烈的穿越感。墨镜的层层反射映着角落重构废墟的现代艺术展品，让人有种恍如隔世，好像瞬间逃离城市，进入到另外一种别样的空间。现代艺术的魅力烘托得一览无余。如果你恰巧路过这里，你会看到展厅很大，但是呢，为了视觉感却运用了很多留白的方式，用废墟去讲新的故事，也是这里的艺术主题。玻璃、镜片、墨色赋予了空间灵魂，透过独特风格的镜片寻找深藏心底的触动。废墟之上，孤寂之下，便有了北京一角的这家艺术宝地。当你驻足这里的时候，也许你会听到旁边的人在探讨着艺术空间，他们的碰撞似乎也像这里主题的碰撞一样。在现代艺术当中，墨镜和废墟如果都能无缝嫁接的话，那还有什么不可能的呢？故事正在酝酿中，艺术大体如此吧。那么今天的问题来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家墨镜美术馆是在五道口吗？ 收草喂我的青蛙， 这么有爱心，你还是帮我养一下车吧，先把咱这保养钱出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更换机油机滤，配件费工时费全免，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爱车健康，保车主安全， 人保送您每100天一次免费车辆保养服务。人保直销车险，一享轻快生活。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嗯，可以把题目再跟大家说一遍，防刚刚有西方朋友呢没有听清楚的。 来，敲黑板啦，认真听题。请问刚才提到的墨镜美术馆是在五道口吗？ 其实每天这就是考大家地名，一会儿这儿一会儿那儿的， 就是要看大家有没有认真听刚才我为大家放送的王牌新发现。 好，那这个题目也出来了，大家只要回答是或不是，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就会有机会获得我们的这个call in 的机会，是不是？ 对，记得要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对，今天我们送出的现金红包的奖励是 700块。 对，上周剩了600没拿走的，然后加今天的100，700块。嗯，所以还是非常值得大家来好好参与一下的啊。 Try everything. I messed up tonight. I lost another fight. I still messed up, but I'll just start again. I keep on down. I keep on hitting.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北二环西向东方向安定门桥到小街桥路段车多，北三环西向东方向安华桥到和平西桥行驶缓慢，北四环北辰桥双方向行驶不畅，北五环西向东方向北苑桥路段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花香来自许绍洋，然后也有一个是周传雄的版本，再来。 嗅着阵阵的花香，突然想到了今天朋友圈的一句话：今天是植树节，能不能把我种在你的心里呢？ 我也没有喷香水，直播间里哪来的花香？我想问你，但是那个状态，春天的气息是越来越浓了，所以今天的白给100块，我们希望大家也能够带着一个蓬勃的向上的动力，来拿走我们今天的700块钱的这个现金红包，就在王牌福利。OK， 今天第一位选择的朋友啊，他是谁？先让他亮个相。Hello， Hello， 哎呀， Hello? 别吓了我好吗？你别这样，哎呦，吓我一跳，哎， 这个明显太过激动。 别，哎，不，你怎么称呼你？哎， 太兴奋了。 别这样，别这样啊！你这个太激动了，以后是吧？它容易这个影响你这个答题的质量，是不是？ 对，有没有智囊团啊？ 对。 有智能犬，我们家掌柜的在旁边呢。 哎，还好，好，好嘞，好嘞，确实是太开心了。你的名字是叫 张小胖爱吃， 张小胖爱吃，对，后面还有一个蛋糕。然后你一直在给我们不停的发那个正确的答案过来，然后终于让我们看到了。对。你关注我们节目的时间应该也很久了吧？我看你是2014年就开始关注 YG FM 的，对不对？ 好久了，我从早安音乐秀就开始。 是先听为快好吗？ 不好意思， 我已经习惯了，但是证明你们也很喜欢现在的这一档节目，早间的节目，我们也很开心。 对 啊， 哎，那个张小胖，咱们就废话不多说了，高兴归高兴，但是要先答题好吗？ 好， 嗯，你是得有多爱吃，把自己名字也起成张小胖爱吃，这赢了以后，这钱拿来还用在吃上面吗？给我们买吃的，那行啊，那你说好了你不准吃啊。好，加油，今天的白给100块，我们马上开始5道题，准备好正问正答。今天是植树节，白杨是北方非常常见的一种树，有一位作家还写过一篇白杨礼赞来赞美白杨的精神，请问白杨礼赞是作家巴金写的吗？3、2、1，回答。不是，你会不会？你笑什么呀？ 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缓解方式。 那你这一笑，我以为你不会呢啊！好吧， 我就听得特虚，就是 啊。咱们这样，咱们接下来的时间不能再延缓时间，我们只有2秒到3秒的答题时间，加油啊！来，请听第二题。 请听题：青花瓷是中国非常有名的一种瓷器，请问青花瓷的发展巅峰是在清乾隆年间吗？ 3、2、1。哎呀，前段时间我记得那个故宫啊，他自己也有一个公众微信账号，他有时候发一些动漫的这种漫画的这种有非常有意思的推送，其实就讲到说乾隆他其实喜欢这个花里胡哨的彩色的瓷器，啊，然后呢 明宣德和清康熙， 对，其实都是青花瓷的高峰啊，但是不是这个清乾隆年间啊，就是这事儿呢就康熙和这个雍正都表示说不是我们干的。好吧，那这个花里胡哨肯定不是他们那个雍正和这个康熙的风格，但是乾隆是。答错了没关系，这个有可能会一时半会儿想不清楚。 但是我们 没关系， 今天照样会有9块9毛9的小红包发给你以资鼓励哦。 对，张小胖，谢谢你，我也谢谢你这么开心的笑容带给我们节目一些春天的感染力，谢谢你，再见， 拜拜， 拜拜，张小胖。听得出来是一个又爱吃又乐观心情又很棒的一个又很好的一个姑娘， 对，就是爱吃的人都是幸福感爆棚的人。 好吧，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今天的第二位朋友。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继续回来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克。 到了这个时间段呢，一般就是我们请大家吃饭的时间，为什么我们要这个送我们的红包了啊，所以王牌福利现在的这个奖金已经到了700现金红包，刚才挑战失败了，这个张小胖爱吃 这700的是吃不着了，但是 今天不能请他吃大餐了。 9.99啊，吃个巧克力还是行的，但是注意啊，注意控制控制啊。接下来这一位朋友不接电话， 还在连线当中。 好吧，那我们再连下一位吧，因为第二位选择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10月，对，是个男生，2017年12月份关注我们的。既然不接电话，我们就只能打给今天的第三位朋友了。 可能他通过电波听到我们俩正在呼唤他，着着急的忙着赶紧停车呢。有很多朋友发的信息说，我们现在正在停车，认真的答题呢。 我跟你说，因为有可能他们发完以后有没有想到说啊，真的是我们，他有可能大家会觉得不可能电话打进来，但是你知道我们的节目真实性就在于真的说不定那天 出其不意 就是你了。好了，电话已经接通了，看看这是哪一位。 Hello， 嗨， 还没有接通。 这个导播的小哥他这挥手摆手的时候，我以为是 OK 了。是这样，哎，这个手势 OK 了是这样啊，然后不 OK 是这样。我们俩练练我们的这个手语啊。对， 还有另外一位朋友，就是叫做 Dory， 如果你做好准备的话，抓紧时间靠边停车，静等我们导播联系你。 好，目前看的话电话也是已经接通了。他现在正在沟通，看看是不是可以接我们的电话。有时候其实最着急的其实还不是我们，我们也着急，着急的是那些眼巴巴的车停路边就等着我们打电话的，结果 是我呢， 其他人不接电话，好吗？现在已经在线上了，对不对？ 还没有。 什么情况？ 就是可能第二位和第三位现在纷纷都在停车当中。 好吗？ 抢车 这下 OK 了，对不对？我必须问问他为什么这么久。 Hello， 嗨 嗨， 为什么你发来微信然后呢就是没有接电话，还是刚才一直在沟通什么？我看你跟我们的导播一直在聊天。 没有，我刚接到他电话。 是 Dory 吗？ 是你吗？ 啊，是我。 哎呀，你总算是接电话了，说差点把那个微信发到早安音乐秀去。 对，因为我刚才还走的是我上班的路。 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听我们节目呀？ 宣武门 啊。好，那现在方便答题的话，我们就准备开始了，好吗？ 好， 加油。 可以把旁边的收音机关一下吗？ 收音机先关掉好吗？ 没开。 啊，哦，那是我们的问题。好，现在开始答题。来，请听题。在故宫里有一道中司门，中司啊，就是这个钟呢，就是东下面两个虫啊，是一种象征着多子多福的动物。请问钟司和我们所说的这个蝈蝈是一回事吗？ 是。 有学问。 毫不犹豫的回答了。 是蒙的吗？还是真的知道？ 是的。蒙的。 蒙的这么理直气壮啊。好，第二题请听题。 在流行音乐当中，吉他是一种很常见的乐器。 对。 请问吉他的弦是有六根吗？ 不是。 吉他的弦不是六根是几根啊？ 他可能脑海当中出现的是五弦琴。 你不是，他脑海中出现的是琵琶。好多根。输了怎么办呢？这个挑战失败了，但是还是谢谢你的参与，有一个9.99的小红包，待会儿二维码截图发来。谢谢参与，谢谢。哎呀，好，我觉得特别的开心啊，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些听友都是天使，所以待会儿在我们的音乐素描有一首歌也特别要送给大家。 对， 但是现在我们要听的也是另外一首要送给我们所有的听友的 最佳听众们。 糊涂中喜欢吉林，为烦恼惶恐，因为朋友，因为生活后让我怦然心动， 一直活在你眼中， 那么多年 你是我最佳听众， 好像 很像 心 相同， 我不断把忧伤的歌词背诵，一杯你酒的酒味默默心痛，做好我的功课，随时为你触动， 有些心事我无法形容，就你一个听得懂，只要借耳朵给我几分钟，你就成为我的英雄。 不错等着你来找我发泄一通， 只怕你的电波接不通，你总会陪我吹吹风，你总有办法让我心情放松，看看看 又看到你的笑容，喜欢百里像个糊涂虫，喜欢听你为烦恼惶恐，因为朋友因为生活后让我碰到 实话你为什么都认同、啊、为什么 有的时候我比你还要激动， 想过去一直吹吹风，找个老地方能看一看星空， 去看那半透明的天空， 喜欢到你像个糊涂虫，喜欢听你回放到皇宫，因为朋友因为生老后让我怦然心动， 一直活在你眼中， 那么多年 你是我最佳听众， 好像 很像 心里相 通，我已失恋为何只想到你，又为何你会准时出现我面前不让我失控， 因为你受了伤要喊痛，因为我也有需要喊痛，问题却有 今天的挑战的名额用完了，两位朋友挑战失败，因为有一位朋友没有接电话，所以三位的名额都用掉了哈。 但是我们稍后还会有很多机会送给的各位呢，有一位有一个音乐题，还有一个小作业题。 对，今天不接电话的那个叫十月的朋友，你是得错过多少啊？ 还是等十月才接通了？ 嗨，那我们明天的就是800块了，但是今天小的作业题依然是通过音乐题的方式来呈现。 嗯， 今天我们想问的这道题啊、其实很简单啊。就是只要告诉我们这首歌演唱的乐队是哪支乐队就好。 对，好， 好不好？要不然歌名实在是太长了 ， 对不对、 嗯？ 好吧。 好的，我们就不为难各位了。但这首歌曲，如果喜欢摇滚乐，最初的喜欢摇滚乐的一些朋友可能会耳熟能详。 对，就别提醒太多了，行吗？我们就因为这个歌前奏还挺长的，所以大家就在这个前奏的时间啊，将近一分钟的时间之内发来的正确答案，或者我们再延伸一些网络延迟的时间，1分30秒之内都是有效果的。嗯、我们选两位送出小红包。三二一开始，别忘了你可以添加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白洁 FM 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啊。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听到这儿熟悉了吗？ 对，忽略我这种不自觉的干扰，不好意思啊。 你知道，因为你的干扰之后呢，可能很多朋友在识别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很多问题。 就因为我的干扰，有可能会判断错误吗？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哎呀，这时间一过，其实这么多年，刚才在哼唱那首歌的时候，突然想到了那个，好像还是初中生还是高中生的我。 对，而且前奏一响起的时候，就能好像出现那种 MV 当中的画面，乘着吉普车的感觉。 多少人的青春和光阴呢？ 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的这么想。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它甜甜的流转，风花雪月的诗句里，我在年年的成长。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黄的相片，古老的信，一句褪色的圣诞卡，年轻时为你写的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过去的誓言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

丹麦国家交响乐团成立于1925年，是北欧地区最具历史底蕴的交响乐团之一。3月14号，在国际乐坛享有盛誉的指挥名家法比奥·路易斯将带领丹麦国家交响乐团和打击乐演奏家李彪共同登台国家大剧院。波兰克拉科手风琴三重奏与爵士歌手安娜·玛丽·约佩克音乐会将于本周四登台中山公园音乐堂。安娜·玛丽·约佩克与波兰的手风琴三重奏组合同台演出，巧妙地把波兰风格融入乐曲旋律中，并且搭配不同的和声节奏，优雅的光影之河、低婉的长河日落、轻快的雅纳莱亚，再通过约佩克独特的唱腔和爵士风格融合其中，带来焕然一新的音乐感受。同样在本周四，普莱特涅夫与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音乐会也将举办。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是在世界交响乐名团中拥有一席的后起之秀，此次演出中，在俄罗斯新生代指挥佼佼者亚历山大·斯拉德科夫斯基的执棒下，普莱特涅夫将为观众演绎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关注路况，目前东二环北段北向南方向以及广渠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方向，东三环国贸桥到亮马桥南北双方向，东四环朝阳公园桥到慈云寺桥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我们用什么来记录生活？只是简单描绘怕是不够的。 1, 2, 3, 4， 再加上一首歌，或者还有一些想说的还没说的。 And say hello, oh, oh, 想做的还没做的，通通装进背包，活力启程。2018娱乐最王牌，陪你一起造作精彩。音乐素描， 用一首歌的时间来描画一个故事。音乐素描，我们在相对走心的6:30的时间又回来了。我是白洁， 我是爱哥。 来，我们又要化身偷故事的人了。今天的这个故事来自于一首老歌，或者说曾经在你的 Walkman 哈、啊，用到这个词够老的 Walkman 里面的一首歌，任贤齐。 天使也一样，这首歌曲充满了春天的气息，我们来听一下听歌的人的怀旧青春。 Amanda 她说，好想回到初中听任贤齐和小刚、周传雄的时期，那个时候情窦初开，看的是痞子蔡和轻舞飞扬，看17岁不哭，一个眼神课桌上不经意的手肘触碰也能写两篇日记，那么容易心动和满足。课桌黑板、蓝天、操场、白衬衫，最重要的是那个时候没有人催我结婚。 另外有朋友说，直到现在这首歌的前奏响起的时候依然会浑身一激灵，青春年少时的一切都浮现在眼前了。在2002年的冬天，小县城的中学偶尔会停电，要点着蜡烛上晚自习，给前排的女生传纸条要夹在书里，宿舍里十几个人熬夜聊天，以及没有凳子站着吃饭的食堂，一切都只属于那个年代。前排的女生现在都已经当妈妈了，现在都发微信不传纸条了。 还好音乐可以让我们在这里面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时间轴，所以此时此刻让我们一起在这首歌，在一首歌的时间里面让时光倒流， 属于我们的青春，寻找歌里你的故事。来自任贤齐的天使也一样。 你会想到 Walkman 还是那个前排的女生？ 你为什么不说话？说真的，我好心疼你这样，这样为了他茶不思饭不想，而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啊，而他也搬出你的家， 爱情没有你想象中可怕。你看外面的太阳温暖而明亮，你可以飞翔飞到我的天堂，受伤，就算天塌下来，也由我来扛。某年某月的伤，此时此刻遗忘，我会在你身旁，到地老天荒。天使和你一样，也一样会受伤，看着你的泪光。 去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王牌新发现。 我是傍晚六点有可能请你吃饭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白给100块。 我是走心六点半偷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是谁？你是谁？ 主播私房歌， 欢迎你继续回来，这是娱乐最王牌，我们的主播私房歌马上就要开始了。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啊，在这儿让我们真正的变成一个 DJ 啊，音乐 DJ 啊，嘿嘿，推荐一些我们觉得还不错的歌给大家。 嗯哼，今天我先来。 好， 今天我推荐的第一首歌呢，是在 Grammy 当中频频拿奖，而且拿奖拿到手软，来自 Adele 的一首歌叫 Send My Love。 嗯， 其实这首歌曲呢，它有一个全名叫做 Send My Love to Your New Lover， 就是我的爱去你的新欢。 嗯， 看似是一首送给爱人的情歌，但说出了一份失去爱的假装潇洒。来听这首来自 Adele。 This was all you, none of it me, you put your hands on。 Be your love. 顺便公布一下我们前面几位中奖听友，就是通过回答音乐题获奖的是 我叫 对欧吉曼老男人啊，一眼看到你名字，另外还有回见了您嘞，另外还有一个叫做 Nanding 是吧、Nanding 啊， 但是我已经到家了不敢下车，就一直在静等我们的通知， 所以补发了一个给你。另外呢，大家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这个关于这个民族喜歌剧《马湘湘湘记》的 DVD 啊，丁小军呢会亲笔签名，中间有很多他精彩的唱段，对不对哈、 今天我们的人已经选好了，明天如果要是喜欢的话再来哟， 关注我们的节目。另外呢，可以通过发余额两个字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查询一下你在我们娱乐最王牌的余额情况。 对， 这个有点，就是大家说现在我们说这个，大家也不信是吧？ 很多朋友都说，哎，你们经常就出现那种恶趣味，今天会不会又是恶搞我们？其实我们今天真的没有， 很真诚的，对不对？那其实也没有什么道理，就是想跟你们聊聊，互动互动，来， 热气腾腾的是吧？来，今天又到我推荐第二首歌曲了，这首歌曲就是比较耳熟能详，来自李宗盛的一首《爱情有什么道理》。我想说，其实幸福感的体现有很多种，可以像刚才我们接线的那位那个听众一样，他就是喜欢吃，就属于他的专属幸福感，就每个人有自己的一份安全感在就好了。那当然还有很多人在恋爱当中呢，可能会有向对方索取安全感，经常会问他，你爱我吗？你爱我多少？你到底爱我什么呢？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吗？其 实你没看我保持沉默吗？ 其实爱情是没有什么道理的。 偶尔有些小小的悲哀，我想别人也看不出来，其实孤单会使我伤怀，也会试着让自己想得开。对你不知道是已经习惯还是爱你，你当初所坚持的心情是不是还依然存在，眼看这一季就要过去，我的春天还没有来，你为何不掉过头去，让我自己去面对问题，你尝试着不露痕迹，告诉爱情的道理，你认为值得努力的是我俩之间的距离，同这一季总算有些值得回忆。 这歌有好多个版本呢，他最早张艾嘉有一个版本，然后我还记得张艾嘉有一张专辑，好像是不是这首歌，我不太清楚了。还有一段对白，或者说他讲了一个故事，说很早以前，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然后小男孩说我这一碗粥，然后我分你，然后长大以后才明白这个道理，就觉得那个时候的这种感触啊，是之后在长大之后的不太可能去遇见的啊。 你知道我看到另外一个版本的小故事，就是说男孩问男孩为什么都喜欢女孩呢，女孩为什么都喜欢男孩呢，大人就很无言以对，孩子自己接话说，是不是因为男孩都觉得女孩很娇气，女孩觉得男孩很帅。 没什么道理，没什么道理。还没有来， 为了不掉个头绪，让我自己去面对问题，你尝试着不露痕迹，告诉爱情的道理，人为值得努力的是我俩之间的距离，哦，这一起总算有些值得回忆，为何不掉过头去，让我自己去面对问题，尝试着不露痕迹，告诉爱情的道理，努力的是我俩之间的距离，哦，这一切就算有些值得回忆。 爱情有什么道理？今天艾科推荐两首歌，分别来自 Adele 的一首 Cinnamon Love， 还有一首来自李宗盛的《爱情有什么道理》呢？ 嗯，来换一个口味啊，我们听一些小清新的，有些青草香的歌。这歌手他好像就出了一张专辑，他叫小果啊，那时候一个原唱的女歌手发了一张专辑，当中呢有这首很清新的、很春天的歌。感觉这个都在发芽哈，是不是绿树发芽，然后呢蒲公英在天上飞来飞去的感觉，今天刚好是植树节，所以推荐一下这个小果带来的这首叫蒲公英的梦想，主播私房歌。 让风牵着我的手飞向那飘渺的远方，那儿一定很美很美，好像梦中那样，我的白纱在空光下四处飞扬，带着梦想的花儿冠，我飘飘飘向远方，啦啦飞扬，带着梦想的花儿冠，我飘飘飘向远方，啦啦 歌，一听就不是现在写的。没有星星的夜晚，我会想念我的故乡。为什么不能来个视频通话呢？就可见在这首歌的时候，这个是智能手机还没有普及，好像事实也真是如此。应该是在2007年那个时候出的这张专辑啊，所以带了一些很质朴的味道。蒲公英的梦想来自小果。 我们今天的节目差不多了，就等着迎接明天的曙光。今天晚上大家可以好好休息，好好吃，然后有一个美好的夜晚。 对，刚才呢听到这首歌曲，就让我想到轻食餐来帮大家解解腻的感觉。 对，晚上吃清淡点嘛哈。谢谢大家的收听，植树节，谢谢你们贡献自己养的一些绿植，包括还发来照片，以及参与我们的互动，包括发余额两个字来查询余额的朋友。 如果说喜欢我们今天为大家选送的一些歌曲呢，也可以关注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连的杰。我们在稍后的时间段会说明天有今天的歌单哦。 好的，最后一首歌依然我来推荐，主播私房歌，是波士顿的四人摇滚乐队 Boys Like Girls， 这首歌名叫做 Crazy World。 结束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我是爱哥， 我是白杰， 拜拜 拜拜。Everybody's got their own damn TV show, and every day we're on to something new. None of that is gonna get me closer to you. Another war, but can you really tell me what we're fighting for? Stuck in the middle of a hurricane, I think the world's might be going insane. Oh. 大家好，我是方大同，我的最新歌曲 Ten Reasons 是一首浪漫的 R&B 告白曲，我希望把这首歌送给世界上所有的情人。每一个人喜欢别人或爱上别人都有不同的原因，希望这首歌可以是你们其中的一首主题曲。 你总愿意陪我拆，我没跟你一样开怀，你认了我喜欢的菜，默契都在，不需要猜。You 感动很直接，想着看世界，给我不同视野，我的直觉被你制约。想跟你分享喜怒哀乐每个日夜。These are the ten reasons why I love you。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These are the ten reasons why oh I ten reasons why。Girl, we realize you wanna say I love you, and everything's about you. Ten reasons, ten reasons why I love you. These are ten reasons.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These are ten reasons why. Ten reasons why I need you. Ten reasons why.Thank you.